当年情，此刻是添上两新鲜。一望你，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看 到的那首歌是林忆莲演唱的《至少还有你》。千里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庾澄庆演唱的《情非得已》，梁静茹的《暖暖》，王杰演唱的《安妮》和齐秦的经典老歌《狼》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推出的专辑《海啸》当中，它也是台湾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的主题歌。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哦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